官管定，压定两者满朝文武党校官员，哪一个不管尊？少见世心， 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啊！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旦演员，对，就是赵宝秀，有请。他要为您演唱一段《徐母骂曹》。

为大家唱一段《辕门射戟》。

比无别人。 哦，比无别人，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父王言道，救下小将，名叫傅 定 奎。 傅定奎， 他是哪一国王？ 他是奉庶王之命，结果回朝来的呀。 哎呀，你们呀，庶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定奎 了。 言在先，先王坐舟船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东拉西扯，把我拉进来了，这还不算，把一个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。 哪位状元？ 新科状元 吕蒙胜。 此人素质多谋，何不将他选进宫来，商议预备的终身大事啊？ 就依皇兄， 待我唤他前来。我说玉妹，你过来。 何事啊？ 我问问你，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？ 小妹一时心急，我骂的不是皇兄啊。 你骂的不是我呀？那你骂的是谁呀？ 是庶王。哈哈，

问你状元美之事何人所知？ 哎呀，千岁知道什么问题，微臣来了。 君主问的是你呀。 状元公， 臣 请讲。 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乃是万岁所知。 赵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？哪家之后？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定魁。你看。 Thank you.